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曲》，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中国香港特区早嗰轮咧就兴起一阵叫打击软对抗嘅呼声。咁到底咩叫软对抗咧？咁后来律政司司长就出面系讲嗰个叫做系咪林定国啊？系嘛？我唔记得咗个系咪林定国啊？真系啊！我真系唔记得啊，唔系话我扮嘢。是啊，林定国咧就曾经话啊，软对抗咧喺香港啊，中国香港特区咧系好难检控，系因为咧佢系咩叫软对抗咧？那个定义咧系非常之模糊同埋抽象啊，即使由警方啊、律政司啊吓去任意啊去定罪嘅话咧，都搞到嘅咧，相信都搞到啲法官好难判啊。咁所以咧就香港特区咧而家有23条啊，叫煽动仇恨政府。又或者咧，呢個叫做咧係顛覆呢個所謂嘅顛覆國家。咁但係而家咧，軟對抗呢一次咧係未曾解決咧，係大陸嗰度咧就已經咧係搶先啊，係推出一隻最新嘅唔係法例啊，係叫規定係嘛？呢個規定咧就係中國互聯網監管部門啊，最新咧對中國嗰啲社區嘅社群嘅媒體咧就展開新一輪嘅所謂整治。嗱，呢啲所謂嘅規定啊、整治啊、管理啊，呢啲咧都係好有中國特色嘅名詞。即係總之叫你收聲，總之係縮窄緊咧，係攣緊咧，係你嘅就剩翻已經有限嘅自由。就其中咧就係一名所謂被指為憤世疾俗嘅言論嘅傳播人同埋懷疑論者嘅帳號咧，就已經咧係被暫停或者關閉，唔止一個添，係幾個。即系咧，话佢哋咧吓，就系咧散播一啲咧叫做努力无用论啊等失败主义思想内容啊。咁今次呢个运动咧系叫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同埋恐慌吓嘅网络嘅社交媒体啊嘅言论系嘛。咁咧就呢个咁嘅运动咧，就相信只系第一批。即係有幾個嗰啲咁嘅網紅咧，就喺度相信咧，喺度話努力冇用啊，或者嗱，我哋都睇到早幾輪大陸咧，就係有好多年輕人流行嗰句我不想再努力了，即係咧充滿疲憊、充滿焦慮同埋失望你咧，我出世咁耐咧，係你谷我咧去讀書又要咧聯考又考狀元打死咁樣咧，係由農村咧一路咧係出嚟城市工作。跟住我就算考入北大清华，而家呢两年原来出嚟咧系揾唔到嘢做，佢就觉得一种空前嘅挫败感，呢个叫 frustration。我都记得喺80年代初期，中国啱啱改革开放嘅时候咧，都有一啲嘅文艺工作者咧，嗰阵时冇互联网，就是、一句流行嘅说话，系嘛，看不睇唔到嘅前路，系嘛，前面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嗱，呢一種咁嘅挫敗感咧，係由80年代開始已經有噶啦。之但係咧，80年代始終咧叫市場經濟改革，就准許啲人咧係下海做生意。咁咧就有啲小企業啊、鄉鎮企業啊，咁就算中國啊呢個共產黨呢個國家機器唔管理咧，就反而咧下邊有啲生機。但係而家唔同，而家一下咧大收網，就連馬雲、馬化騰都要將手上嘅資產咧係交出嚟。下面嗰啲咧搞到咧鄉鎮企業咧就真係幾乎咧係執笠或者係破產，於是咧就搞到咧嗰個失業數字，年輕人咧中國官方公布咧係18.9啊18.9，咁所以咧就係喺現實之中咧就好多人覺得冇出路，冇出路咧就不准宣泄，就偏偏地而家又有抖音、有小紅書同埋社交媒體，你唔俾啲細路仔宣泄啊，年輕一代咁即係點咧？咁但係呢個咧就叫做打擊網絡嘅呢個咧叫基本悲觀主義同埋失敗主義嘅傳播。嗱，風帳號咧只不過係最低消費，如果你係用另一種方式係繼續係去散播嘅咧，分分鐘行政拘留咧，甚至咧係判監。嗱咁嘅趨勢之下， 嗱，乜嘢叫做散播悲观主义情绪咧？呢、這个咧就系由嗰啲网警咧系去决定嘅，系嘛？因为咧主要咧，我谂就系中国而家俾躺平呢两个字越嚟越成为中国下一代啊嗰个当然嘅行为咧，系下一镜，因为个个躺平唔生仔唔做嘢，啊，佢就话我冇办法生仔，生咗仔咧我养唔起，唔做嘢唔系我唔想做，系根本冇嘢做。咁而家咧，官方同埋而家啲民间系互相指责。啊！就而家连呢啲言论都不能够随便发表啦吓，咁鲍生你点睇咧？呢啲系咪一种软对抗先？其实系噶噃，系咪啊？ 系咁啊！ 讲躺平就系一种软对抗，你话系咪先？ 嗱，躺平咧已经讲咗好耐噶啦，咁而家咧即系中国嘅年轻人咧已经认清咗真相或者自己嘅真身啦，其实系韭菜嚟嘅。你头先讲嗰句咧，我不想再努力了。其实前面仲有两个字嘅，就叫阿姨，我不想再努力了。喺呢個潛台詞咧，就係其實啲年輕人咧就覺得循翻傳統啊，讀書努力工作或者創業嘅道路咧，可以改變命運，已經咧放棄咗，就反而就靠咩咧？啊，可能叫出賣肉體啊，或者靠關係啊，嗰、那個阿姨嘅潛台詞咧，其實就代表咧，即係嗰啲有錢或者有財有勢嘅異性咧，去幫佢改變啊佢嘅命運。咁所以咧，網絡上邊啊，而家譬如話充斥住嗰啲即係好似你話努力無用論啊，或者係喺個社會上邊咧，其實咧，如果你係貧困嘅青年咧，你不可能啊，如果冇人士或者係冇一啲關係咧，你係唔能夠進入到醫科啊，或者係一啲咧啊頂尖嘅學科。咁呢啲全部呢啲類咁嘅言論咧，而家就被封禁嗰啲帳號啦。咁而且甚至咧，譬如話部分崇洋媚外嘅內容啦，譬如話裏面舉咗個例子，《紐約時報》中文網，佢話譬如話而家咧蘋果就代表咧西方高端嘅意思，安卓即 Android 咧就代表咧低端嘅意思。譬如話你嗰間係安卓房，即係話你嗰間屋咧其實係渣嘢嚟嘅，或者你嗰個叫做啊。安卓電腦咧，其實就係即係話俾你話俾大家知咧，你個電腦其實嗰個配置啊，嗰、那個 CPU 或者 RAM 咧係好渣嘅。嗱、啊，依啲都係被封禁嘅對象嚟嘅，所以 咁都唔得，即係暗號。 唔止係其實講緊話咩努力無用論，個範圍其實而家好闊，即係佢將你去講述一啲咧涉嫌啊，將佢貶低咗啊中國嘅產品。都是度屬於咧呢個被封禁的範圍，所以其實今次咧嘅嗰個封號嗰個範圍咧係好廣闊，甚至咧比所謂嘅軟對抗咧係更加難以定義嘅。陶生， 原來咧唔怪得啦，嚇、這個咧中國互聯網嘅監管機構一出手咧，熱門嘅微博平台上個星期已經咧係刪除咗1200多个嚇呢啲帳號。啊！話佢哋咧傳播經濟、金融、社會、民生等謠言信息。嗱，即係話你而家譬如話啊，而家中國好多人失業啊，係嘛？見界嘅畢業生啊，揾唔到嘢做啊，咁你已經咧喺度散播緊咧經濟嘅負面信息嚇。咁而喺咧憤世疾俗，同埋咧話你有一個叫惡意。嗱，點叫惡意咧？嚇，中國人呢個字叫意啊，即係意大利粉個意咧，係一張天羅地網嚟嘅。啊！佢話你係惡意，或者咧佢定唔到你係惡意，證明唔到你係惡意。嗰啲文匯大公嗰陣時批判民主派咩嗰啲，就最用中意用一句叫意欲何為？意欲何為咧？就係、是、我唔知你想點嚇、啊。喂，你咁樣行出嚟咧，舉住個牌，或者你啊，你簡直啊呢個10月1日嚇，著住件咧黑 T 恤。啊！喺嗰個銅鑼灣嗰度周圍行，你係意欲何為？意欲何為已經可以定罪啦！唔好講話我標籤你惡意先。啊！咁我唔著黑 T 恤，我白 T 恤得唔得啊？我話你著白 T 恤喺元朗嗰度咧，10月1日周圍行，你又係年輕人，你係咪想挑起嗰一日2019年7/31嗰個叫白衣人攞藤條啊，係教仔嗰場行為啊？著黑衫嘅咧？就意欲何為咧？你係咪想咧鼓吹暴動？著白 T 恤咧，你咪意欲何為？係想提起嗰陣時嗰啲人，勾起嗰啲人對白衣人嘅回憶同埋憎恨。所以咧，你白又拉得，黑又拉得，係可以咁。呢個中國語文啊，點解呢個國家係2000年來係由呢個叫商鞅變法之後，係好難建立得起咧 一个咧系有理性嘅基础，同埋一个咧法治嘅思维咧。 喂，呢、這个都好啲。 同佢哋使用嘅語文有關啊！你 喂呢、這個都有個行動啊，即係個行動係著件有顏色嘅衫，我唔理係咩顏色啦。如果你記唔記得六月四號咧，銅鑼灣咧曾經有一啲啊行為藝術家，佢只係默站啫，佢企喺度乜嘢都冇做過，佢唔係著嗰啲黑咩黑衫啊、黃衫啊，佢甚至咧佢只係仰望緊一個天空，或者作出一個咧即係凝望嘅行為。都已經被警察咧就要請上警車上邊，或者叫驅趕。嗱，已經去到咧，你唔做嘢，你存在 喺度唔得， 都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嚇，依個香港特區比中國嘅社會咧係更加先進，我覺得。 因為佢哋喺度學習做緊一個中國人啊，係咪？呢個咧你要完整一個中國人，因為呢套咁嘅意識咧，你要滲透曬入去先得。但係佢哋以前唔係，佢哋以前係英國殖民地嘅主人啊。是去訓練的嘛，訓練那套嘢啊，嗰、那個 narrative 或者嗰個街 book 係完全不同。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出糧俾佢哋嗰個係另一個紅色嘅主人，係嘛？咁佢哋唯有咧，即係係按翻以前殖民地嗰只啊，係遵照指令啊。於是咧，係嘛係要超做啊，同埋咧係做到多啲，咁啊變咗呢個意欲何為咧？喺中國香港特區咧係廣泛使用，係嘛？嗱，呢個意欲何為？就係搞到連林定國啊，都好似話搞頂唔順啊！呢個軟對抗你唔好搞啦，拉其實你拉啲人，你啲阿 Sir 做多啲嘢啫嘛，你經處你要落口供噶嘛，係嘛？落口供嗰陣時，呢個意欲何為啊？喺度咧係吟吟沉沉講佢個意嘅時候，你又要咧係問佢喂，你唔係咁嘅意喎？我阿 Sir 認為你咁喎，佢又咧话唔系啊咁样，你落口供你都落两个钟头，你做多啲嘢啫嘛，咁啊不如躺平啦。所以躺平呢两个字啊，系好有用噶。躺平唔系净系年轻人啊，大佬，各级机构啊，嗰啲干部都躺平啊，包括公安啊，嗰啲啊半躺平啊。咩叫躺平？半躺平啊，啊喜庆节日啊，啊嗰啲负责啊监视啊嗰啲咁嘅反中乱乜啊嗰啲人士啊。人哋唔係話真係假下呢度拉你噶，平時咧同你飲下酒啊，傾下偈啊，係嘛扮 friend 啊，咁然後到十月一號之前啊，就話喂大家識做啦，嗱不如咁啦，我就攬咗一筆錢，係嘛有架麵包車七人車，不如我同你兜你去啊，啊兜去呢個江西省啊，去啲黃山啊、井江山啊、廬山嗰度旅行下咁啊，係嘛？帶離開你嗰個地方係嘛？咁嗰七日大家有得飲飲食食，我又可以遠性監視，我又有數有公數出啊！嗰食嗰幾餐飯，夜晚去埋夜總會，咁啊好啦。呢啲咧就反而中國香港特區係唔識做，因為佢係以前好僵硬咁執行啊。呢、這個白種啊，嗰、那個殖民地主人啊，俾佢哋嘅指令啊，咁所以啊，喺個咩叫躺平啊？嗰、那個躺平裏邊，你點樣咧係去定義？吓佢叫恶意嗱，我相信佢呢个咧叫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咧，吓一落呢个 order 咧，就而家两个重灾区啊，嗱一个咧就郑州，一个咧就西安，嗱而家咧只系讲《纽约时报》就系讲呢两个城市当地啊嘅互联网监管机构，就话已经对五个社群媒体账号嘅所有者进行处罚，嗱呢个两个城市嘅啫，佢冇讲到其他，譬如话上海啊、杭州啊。或者廣州啊、深圳啊嗰啲咧，嚇嗰啲當地嘅監管機構未必好似鄭州同埋西安咁落力嘅，嚇只不過呢兩個咧就叫行先。嗱，所以中國呢個整呢個國家好大啊，有時個命令咧係不出京門，有時咧去咗一三幾個極左嘅地方去執行。咁但係咧乜嘢叫做啊係散播呢啲咧啊悲觀嘅情緒咧，係嘛？相信有大陸人咧佢哋自己啊係嗨得最多嘢，係嘛？咩啦？譬如我举个例 ，OK， 就系咧，网易啊，二零二五年五月系咪？二零二五年咧五月咧嗰条题系咩咧？吓就叫有两个中国人咧就环游中国一年，吓佢哋咧个存款咧由40万，系嘛？后来搞到咧系负债咧系70万，系嘛？点解啊？因为咧佢哋出现一个咧叫中年返贫嘅现象。嗱，呢个咧警告。可能会反贫，这个是不是散布紧一个悲观情绪？这个悲观情绪是哪个最先散播？就是已经死鬼了的那个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他的第二任的时候， 佢咧曾經召開過50万人啊，喺呢個咧各地方幹部嘅幕市長會議。佢話咧，中國6亿人咧平均收入係1000蚊。嗱，佢話咧冇錯，有人話咧係進入咗小康，但係要警惕咧係反貧，因為咧你地方係借貸度日，呢個咧係隨時會形成泡沫。嗱，李克強啊，成仲通篇呢個咧6亿人入息1000蚊。同埋警惕反貧啊！呢啲係咪粉世疾俗？係咪散播緊悲觀情緒？嗱，至少係咪叫潑冷水？嗱，中國名詞語咧，你要注意啊！嚇，就算你唔係粉世疾俗，你喺度潑冷水，係嘛？大家都好嘅興合合，非常之嗨爆嘅時候，你突然間話唔係，要小心喎，會咁喎。咁呢啲咧係咪喺度潑冷水？係潑冷水係咪粉世疾俗？係。当我哋个个都咁乐观嘅时候，点解你而家咧系要散播一个悲观情绪，系嘛？嗱，呢啲算唔算系软对抗？全部可以入罪。你话唔系，咁我话你意欲何为？啊，你以前喺边度读书啊？喺英国读啊？哦，喺美国啊？哦，海归啊？系咪美国佬教你噶？呢啲系咪咧？以前你留学英国、美国嗰阵时啊，嗰啲洋人咁样教你谂嘢，然后放你翻嚟啊？然后散播呢啲咧悲观情绪啊！你做咗公共知识分子啊，你好串啊，你好醒啊咁，所以啊，呢个当然系针对近日呢个于朦胧啊，堕楼死亡嗱，你禁又禁唔住，系咪？禁又禁唔住咧，又啊无啦啦又死得咁离奇，系咪？你又唔举行记者会啊？差人嗰度咧拉又冇拉人，跟住咧呢个死者，你觉得你认为冇刻薄啊嘛？系咪认为冇刻薄啊？是不是自杀啦？嗱，你官方话自杀好简单啫，自杀你咪容许佢阿妈嗰啲家属啊，系同佢举办一个正式嘅喺殡仪馆嗰度出殡啊，同埋一个丧礼咯，系咪啊？啱唔啱啊？系咪香港都有几间啦、啊？大酒店、香港殡仪馆啊、万国啊、九龙啊咁样样，如果死因冇可疑啊，咩嘢？就算系好多市民啊，系咪屋企咧有？家属咧系先有，一定系摆一个葬礼嘅。呢啲系中国人嘅儒家思想啊嘛，系咪学做中国人？点解你有于朦胧嘅阿妈系完全同埋佢家属系唔会搞呢个叫追悼会？大陆话斋追悼会即系丧礼嘅咧，咁你话正常啊嘛？吓咁系乜都冇啦，咁嗰啲网民咪系七嘴八舌咪喺度估咯，系咪？跟住又有啲片啊，你又唔知道真定假咯，系咪？跟住你就话呢度咧喺度造谣啊，散播悲观情绪啊，粉世疾俗啊，跟住做呢个叫造谣之事啊，系嘛？叫寻衅之事，咁呢啲系乜嘢嘅法律嚟嘅咧？即系乜嘢嘅法治精神咧？ 好好笑嘅，其实呢个中国大陆咧，佢对网络或者互联网虽然咧佢嘅监控嘅技术系十分之高，但佢哋对于佢嘅性质咧就真系唔了解。互聯網同埋網絡空間，甚至嗰啲社交平台，從來都係放負為主噶啦。放負即係負面情緒啊。如果你唔係講人哋嗰啲衰嘢，或者係呢個社會嘅呢啲咁嘅種種嘅不好嘅現象，或者係咧所謂對國家現況啊嘅種種投訴， 咪咯， 邊有人睇㗎？如果個社交網絡平台全部都係歌功頌德嘅，讚黨偉大啊，國家富強啊，跟住又讚呢、這個啲電視劇好睇啊，跟住又讚咧呢啲人咧就係從事好多美德啊，做好多功德事項啊。喂，呢、這個網絡平台死梗嘅，呢啲係一定冇人睇嘅，係嘛？即係等於 YouTube 一樣，其實 YouTube in a way。都是一个帮扶平台来的，有些时候 你东张西望，你又做过几多少正面啊？为什么你又追着可白、 啊、 你又整住个追住个可白啊，跟他老婆不放啊，是不是？是不是人家的李隆基啊，唱歌唱了几十年，为什么你不啊那个社交平台啊，是不会赞啊李隆基那些歌唱得几好啊，是都要捉住李隆基的大陆老婆啊，要搞到什么假文件坐监啊？吓、啊、唔放富鬼睇咩？系嘛？吓啲差情寻啊？点解你又再揾埋嗰啲咁阴暗嗰啲案件啊？系因为那个屋里边有副白骨啊？系嘛？或者呢个叫八仙岭大火啊？香港人已经唔记得咗啦，你又勾起啲惨痛回忆。吓、啊、你而家连嫌香港嗰个气氛仲唔够悲观，仲唔够惨咩？你攞出嚟仲讲有乜好讲啊？系嘛？ 点解你唔讲翻啊？吓，每年啊会考状元啊，吓，佢哋从来咧系日日喺度追访啊，嗰啲江文蔚啊，啊，佢哋每一日嗰个24小时生活记录啊，系嘛？同埋佢去北京啊，点样攞奖啊，点样登上平台啊，诸如此类啊？点解你唔做呢啲咧？ 喂，其实 个互联，咁你整个互联网嚟做 所以嗱，呢篇报道里边讲到中央电视台咧，都将一啲将中国嘅生活内容描述成为冇希望或者系缺乏出路嘅咧，都发出警句、警告。例如咩咧？例如父母睇到仔女不孝啊，男性就俾嗰啲即系所谓物质女子咧啊，各类似我哋成日讲嘅港女啊咁样去包围啊，又或者女性咧就。遇親嗰啲都係渣男啊，或者係嗰啲出軌嘅男人啊，依啲全部佢哋都覺得咧唔好嘅內容，同埋會影響個悲觀情緒。但係我好好笑，其實正如等於我講互聯網 YouTube 嘅內容一樣，其實戲劇從來都係寫呢啲咁嘅我哋叫負面嘢㗎啦。如果全部都係父慈子孝啊， 兄 友弟恭啊，夫妻恩愛啊，你。一日到尾，你究竟你个嗰个嗰每一场戏写乜嘢？ 我入 边 睇啊， 有边人睇啊？ 我两个钟头入嚟睇咩？ 如果写个古装剧唔系宫斗嘅，即系话啊，我唔妥你，你唔妥我，我陷害你，你陷害我，你全部写晒嗰啲后宫嗰啲妃子啊，互相喺度咧啊帮忙啊， 大家结拜姊妹啊， 系啊，姊妹相称啊，边人睇啊，大佬系咪先？所以好笑 啊，系嘛？金枝玉叶啊，里边啲女人边个系正面啊？ 全部都系负面情绪嚟噶，负面行为嚟噶，系嘛？ 咁你中央台报美国啊，一系森林大火啊，一系话风灾啊，系啲人冇得救啊，因为通街分太离啊，系咪？你系咪负面啊？系嘛？我陶杰1996年啊，系攞过香港啊呢个殖民地政府时代文学双年奖啊，系嘛？奖金啊系有成皮嘢啊！我攞嚟啊，系喺呢个叫海都酒家请咗金融啊，啊呢个明报老细啊，系包咗一间房啊。嗱呢啲正面啊，你哋知唔知啊？系嘛，冇人讲噶噃，系嘛？我人渣法西斯啊，嗰啲咩啊，又话啊有条友咩厕纸包头啊，互联网嗰度讲到今日，我当然我唔介意啦 ，I don't give a shit， 系嘛？即系我话俾你听，人性啊，咩叫人性啊？系嘛？ 嗯， 啱嘛？咪就系咯。所以呢啲咧就啊，咁你个于蒙蒙，你唔想负面啊？你起码俾佢家属，俾佢阿妈收翻条尸吓，正式系叫火化，好唔好啊？吓，就算有啲人走埋嚟啊，啊好多嗰啲影迷走嚟鞠躬，你咪俾个鞠躬咯。 唔系啊， 嗰啲系 fans 嚟噶嘛，你咪当张国荣啊系自杀咯， 全 民条尸 唔拎得出嚟啊嘛，话有验尸报告， 唔紧要， 都甩晒啊嘛。 条 尸 啊， 全身有瘀痕啊嘛！ 条尸你喺后边化妆噶嘛？化完妆点会啊出嚟啊？系嘛？系会睇到里边啊啲伤痕。你呢啲唔系问题，香港都做得到啦。咁你起码系执得靓靓仔仔，瞻仰为荣，你咪俾翻2-3万啊！嗰啲歌迷啊，啊嗰啲影迷喺出边打卡咯，呢啲系正常做法啦。咁样咪唔会有悲观情绪咯？咁样咪正面咯？咁样咪正能量？问题你唔俾啊嘛？系嘛？啱啱啊！所以呢啲国家喺度到底搞边科，我真系唔系好明啊！啊，我就算我好，我样样嘢喺佢设身处地啊，喺佢呢个特别嘅品物种啊嗰、那个立场嗰度啦，系用佢哋嘅逻辑去推理，都搞唔掂噶，系嘛？啱唔啱啊？吓，叫话迟啲，你不如咧，你系人大呢、這个人大政协三月咧，系立一条法，就叫列一条咧，叫躺平罪，好唔好啊？系嘛？寻衅滋事都唔够啊，软对抗都唔得，叫躺平 系 有罪， 啊、躺平摆烂罪 啊！咩叫躺平摆烂？你喺街嗰度瞓街，20几岁吓孭住张席喺度唔做嘢，系即系摆烂，污糟邋遢，系嘛？周围放两啊，放两个杯面，食完嗰啲咁嘅块普胶盒，系嘛？然后咧满地烟头，呢、這个叫摆烂罪，即拉系嘛？躺平系嘛？每一间小区，每一层楼。是不是可以找啲街道组长关爱大妈，凡是发现嗰度屋企里面有一个细路仔是大学毕咗业3个月咧，日日喺屋企瞓觉唔出嚟咧，就是躺平，系嘛？你呢个是不是负面？是不是愤世疾俗？系嘛？话点解唔出嚟找嘢捞？啊，找唔到啊，找唔到你日日可唔可以咧？出嚟行，